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当年八十年代末，跳着 disco 的青年惆怅的老去，于是满大街都是卡拉 OK。如今，当年把去 K 歌当作最时尚的年轻人，成了奶爸或者是孩子妈。当年的流行曲，真的唱成了怀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KTV 不再是流行的最前线，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怀旧的地方。老歌总是会有人点，也总是会有人唱，只是不同年代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怀旧曲目。卡拉永远 OK，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那些 KTV 里的怀旧歌。 这夕阳起的地，吹得陌生的熟悉的脸，这些欢唱的惆怅的忧怅的歌唱的岁月，这片望不穿的秋水，这片城市落下的灰，你躲在角落里等谁？于是相遇了，相许了，相依着，相不起时间，然后风来了，雨来了，人来了，刚来了转变，一片年轻时落下的叶，落到地面已是昨天，捡起来吧，我们昏黄的容颜。天空里的风雨飘摇，和不能承受的夕阳，你说这样吧，去看海洋，看我们被风吹的模样。生命里的风雨飘摇，和不能承受的梦想，你说来吧，看秋水春江，还映着当时的月亮。 这些扬起的地吹得陌生的熟悉的脸，这些欢唱的惆怅的悠长的歌唱的岁月，这片望不穿的秋水，这片城市落下的灰，你躲在角落里等谁？于是相遇了，相许了，相依着，相不起时间。然后风来了，雨来了，人来了，灯来了，转变。一片年轻时落下的叶，落到地面已是昨天。捡起来吧，我们昏黄的容颜。天空里的风雨飘扬，和不能承受的夕阳，你说这样吧，去看海洋，看我们被风吹的模样。生命里的风看秋水春江，还映着当时的月亮。 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歌，来自当年那个抱着吉他和我们走过校园时光的老狼。时间改变的不只是你和我，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 KTV 了吗？再去你会发现，这里最多的是六零后的叔叔阿姨的天堂。 KTV 对于六零后来说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现在的价格变得亲民。年轻时候他们没有 DVD 也没有 KTV， 如今闲下来握住麦克风，终于可以旁若无人地唱着自己的歌，算是补上年轻时的一个梦。唱的当年当然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曲，但是这首歌呢是一个例外，它其实是一首外文歌，几乎没有一个音乐杂志，也没有一本书发表过这首歌，也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录制过这首歌，它的母语甚至是俄语。但是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这首歌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一首地地道道的中国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明月照水面闪银光，依稀听得到有人轻轻唱，多么幽静的晚上，依稀听得到有人轻轻唱，多么 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我想开口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我想开口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测郊外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测郊外的晚上。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上，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卡拉永远和 OK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不同年代的怀旧曲。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是一个已经离开了20年的歌者，可是在 KTV 里仍然能够看到他的歌有着极高的点唱率。黄沾曾经说，在他工作的非常累的时候，就非常渴望听到这位歌者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能够给我们一种抚平情绪的东西。这个唱歌的人叫做邓丽君，这首歌呢叫做《我只在乎你》，其实是邓丽君非常后期的代表作，听起来深情款款，为了爱不惜一切的情歌，但是对于邓丽君本人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因为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邓丽君正饱受肾病的困扰，她也是在带病的情况下录制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对于自己要退出歌坛的一种暗示。歌里的那个你，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心爱的人，但实际上对邓丽君来说是她的歌迷。 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会引我下去。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任时光匆匆的流去，你在乎的人又会是谁呢？一首歌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路过，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记录着最重要的那一时刻那个人，所以你才会在 KTV 里怀旧的时候唱起那一首特别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因为一部电影的原因，它的出现有一些诙谐幽默，带着八十年代还有九十年代的气息，它叫做《一剪梅》，那是当年寇世勋主演的一部八十年代的台湾电视连续剧，88年的时候在央视曾经播出，因为它是第一部引进到大陆的台湾电视剧，所以那个时候收视率有着恐怖的极高的收视率。它的主题曲呢，正是这首《一剪梅》，这首歌也成就了这位歌者费玉清。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无怨无悔，此情 见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 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块，103块，328块。 爸，你看400块耶！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带校会当起小船爱，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我蓝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永远 OK，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90年代是华语音乐像梦一样的黄金年代，而卡拉 OK 这样的新生事物，无疑拉近了人们圆梦的机会。在那个时候，除了去卡拉 OK 厅里唱，还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添加一套 非常昂贵也非常奢侈的卡拉 OK 的设备，然后在家庭里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KTV， 然后圆很多人的梦。到了后来，周华健渐渐地成为 KTV 里的王者。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候唱 KTV 已经成为那一首大学生的生活片段。我记得当年有一位班长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对于 KTV 的记忆，那就是毕业的那一个月，好像不是在唱 KTV， 就是走在下次唱 KTV 的路上。毕业时的很多很多的记忆，伤感的、喜悦的，都会在这些歌里，在 KTV 里化成一个瞬间。而那一年唱的最多的莫过于这首歌，周华健《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 当年唱着这首歌在 KTV 里各奔东西，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聚会，还是这首歌，还是那些人，可是唱歌的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改变。无论什么时候情歌都会流行，所以 KTV 里会有兄弟情谊，也会有小女生的心境。在九十年代 KTV 流行的年代当中，这首歌绝对是点唱率最高的。唱歌的人是二十岁就在民歌餐厅里驻唱而被挖掘出道的赵永华，这首歌记录的正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也最惋惜的一段爱情。 Thank you.

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KTV 也是一个会暴露年纪和你此时此刻的状态的一个地方。最美时光，卡拉永远 OK。 我们来翻翻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吧。新青年之后， KTV 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地方，卤肉饭、巧克力喷泉，还有液晶显示屏、磨光效果、灯光秀等等等等。即便是这样，但是最近在朋友圈里仍然会看到很多老牌的 KTV 纷纷告别，应该说是永别的消息。回想过去，在那个发个彩信、听个彩铃就会觉得非常的潮的年代，通宵唱 K 是那个时候年轻人娱乐生活的终极形态。在那个时候没有体力，还真的不敢去 KTV。 唱过情歌，唱过你的小心事之后，在高音之后总会有一些空间留给这样的歌曲，那就是梦想，最初的梦想。 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是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 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最初的梦想 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 和当年的朋友聚在一起，再回想一下当年最初的梦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觉得有力量的事情。每一个人在卡拉 OK 面前都有可能会呈现出生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另一面，所以有段子说，每一个人手握麦克风的时候都是一个写得了情歌的诗人，可以那样的深情款款，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这种深情款款完全的暴露在熟悉的人面前，他不好意思让人知道。这种状态呢，和一个歌手的歌可以完美的契合起来，他把一切的用心良苦都可以包装成无所谓和不在乎。这个歌者叫做张震岳，这首歌也是两千年之后在 KTV 里点击率居高不下的一首《爱我别走》。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张窗不合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11:00， 伴着电波的